一气点下去，这十分钟里，这个叫蓝河的人竟然锲而不舍向君莫笑发了18条申请。忽视不是拒绝，被忽视的消息是可以重新提出来操作的。叶修感慨此人毅力，于是翻出了一条消息，点击了同意。你好，认识一下，我是蓝溪阁公会的蓝河。 大号蓝桥春雪，刚同意完好友请求，对方的消息已经发了过来，没说什么在么一类的废话，开门见山，直接介绍自己，可以看出是个很自信的人。你好，叶修简单回复。他毕竟在荣耀圈混了10年，三大公会之一的蓝溪阁还是很清楚的。至于蓝桥春雪， 这是个什么人物，叶修就不太知道了。如果是黄少天和他的剑圣叶羽生凡的话，叶修倒是会熟一些。蓝河显然不知他准备打交道的这位是一个比他地位还要高许多的高手，毕竟他蓝桥春雪的名号在网游界已经是可以吓到一片人了。蓝河自信地认为对方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于是进行着下一步的交流。兄弟忙什么呢？刷本。叶修没站着聊天，消息的同时，君莫笑和朱烟霞都已经进了格林之森了。哦，哪个副本？蓝河问。格林之森。蓝河迷糊了5秒钟，完了猜了一个他觉得是唯一的可能。带朋友呢？ 算是吧。我们这边下冰霜森林还差一个人，不知兄弟有没有兴趣啊？好，为什么找上我？叶修问。为什么找上你？这问题让蓝河看得好生感慨啊。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足足有一整天那么长。最初，君莫笑一队人连抢蜘蛛洞穴2个首杀， 让蓝溪阁公会在这个副本上一事无成，很没面子，大家都觉得挺是恼火。但在有意打听了一下君莫笑这个上榜3次家伙和这支队伍的情况后，蓝溪阁的人却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首杀就是这家伙同队的队友，竟然是之前和他闹过矛盾的人，那个喊话刷屏的月中眠 所吐内容涉及隐藏BOSS，从时间来看，正是君莫笑单人抢下的暗夜猫妖。刷屏的内容是说君莫笑为了私吞BOSS，故意害死全队。这么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接下来月中眠却又怎么会和他混到一队去了？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但至少说明一点， 这个连抢2个蜘蛛洞穴首杀的队伍不是亲友团，而是一支野队，而且还是一支内部有矛盾的野队。这样的一支队伍竟然能抢2个首杀，实力就很不简单了。而君莫笑则明显是这支队伍的焦点。这个为了隐藏 BOSS 害死全队的无耻之徒，竟然能被人重新接纳。 这人靠的是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细心的蓝溪阁玩家留意到了一个细节：这支野队抢到的2次蜘蛛洞穴首杀，公告时队伍名单的排名先后并不一样。名单中排第一位的肯定是这支队伍的队长。第一次时，这支队伍的队长还是月中眠，但到了第二次时， 队长却换成了君莫笑。队长这个身份可是很严肃的，能踢人，能设置队伍分配方式，而这队伍竟然愿意把队长交给一个无耻抢 BOSS 的人，这又说明了什么？这一切都说明了他们对这人的依赖性，没有这人，他们根本就拿不下首杀。这人着实是个人才， 而且很有可能是个没有工会归属的人才。 有工会的人才不可能开荒是混野队，有工会的人才同样不可能不是24小时在线。兰西格的人通过这一天的观察打听分析，最终得出了如此结论。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实在应该积极争取。这才有了蓝河连发18个好友申请的事情发生。好友申请发了，没同意也没拒绝，那不是没看见就是给忽视了。蓝河决定用这样的方式让对方感受到诚意。事实上他的做法挺成功，连续18个好友申请，让原本准备无视的叶修最终同意了好友申请。不过此时对方问道为什么要找他，蓝河当然不会说得这么曲折复杂，只是说新区刚开就连上三次杀手榜，一看就是高手，所以希望能交个朋友云云。 实不相瞒，我们准备挑战冰霜森林现在的通关记录，缺兄弟你这样的一个顶尖高手，如果破了记录，紫装直接归你，怎么样？我们工会只是要个记录。 蓝河没急着拉拢人入工会，荣耀这么久了，各工会有什么名牌高手大家互相都知道，这个君莫笑却从没听说过。蓝河估计这人要么就是某工会的高手来新区随便玩玩，要么就是那种一直对工会什么的没兴趣，专混野外的世外高人。第一种那直接不用理，肯定是拉不到。至于第二种，对工会本身就没兴趣，上来单刀直入肯定得碰钉子。所以蓝河决定先邀人一起下个副本，增进一下友谊。大家都是高手，配合起来一愉快，很容易就惺惺相惜。再来他们到底还是得亲眼见识一下这人的实力，是不是如他们推断的那么值得拉拢。至于承诺出去的紫装，那就是表明自己诚意的筹码。冰霜森林顶多也就是件25级的紫装，有比没有强而已，用不着在低级装备上流连忘返，斤斤计较。说实话，对方如果真是大高手的话，也不会多在乎这个。可这已经是当前副本最拿得出手的筹码了。收到这邀请的叶修却是眼前一亮，飞快地给蓝河回复消息。 紫装就不必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点其他的东西。 什么？蓝河问。 稀有材料。 叶修说。 兄弟倒也是明白人。 蓝河一看对方果然是见过世面的，对低等级的紫装什么的并不在意，当前最保值的东西的确就是这些稀有材料，这是哪怕到了游戏后期都会用到的东西，永不淘汰。 强力蛛丝72个。 叶修开价。 没问题。 蓝河答应得很爽快。强力蛛丝虽也算稀有材料，但由于是产自新手区的副本，可以无限刷，加上又是连普通 BOSS 都有几率掉落，可以说是稀有材料里很廉价的了。 还有一个白舞女的密音吊坠。 叶修说。 可以啊，现在就可以给你。 蓝河一边回消息一边笑。密音吊坠和叶修在骷髅勇士身上打到的配件一样，是无属性的装饰品，全无价值，也就是一些姑娘喜欢拿来当首饰罢了。 还有白狼的利齿，要8个。 叶修说。 这个兄弟，你又是强力蛛丝又是密银吊坠，现在还要利齿，这会不会太多了呀？ 蓝河有些不高兴了。白狼、白巫女，这都是冰霜森林的隐藏 BOSS，密银吊坠这种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也就算了，蓝河完全不心疼，但白狼的利齿 那可就很珍贵了。冰霜森林那不再是新手村的教学副本了，每人一天最多下四次，四次里能不能碰到隐藏 BOSS 尚且难说，更别提碰到隐藏 BOSS 的时候还有三分之二的几率不是白狼。如果叶修只是要这八个白狼利齿，蓝河倒还不至于犹豫，但是要过72个强力蛛丝后又要八个白狼利齿，蓝河只觉得这人有些贪得无厌，不愧是为了隐藏 BOSS 会害死一队人的无耻之徒。这人技术再好但人品不行啊，这样的人拉拢进工会合适吗？蓝河这已经开始犹豫了，叶修那边却不紧不慢地回了他的消息。 多吗？那密音吊坠我就不要了，好吧。 蓝河哭笑不得，飞快回道， 兄弟，大家都是明白人，密音吊坠这东西你想要多少个我根本就无所谓，但强力蛛丝和白狼利齿， 那你说多少个合适啊？ 叶修问。 二选一， 蓝河说。 这个真是好难选啊， 叶修说。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兄弟。 蓝河语重心长。 那就白狼利齿吧， 叶修说。 好， 蓝河长出口气。 强力蛛丝多少也意思点吧， 叶修又说。蓝河差点吐血。 嗯，40个怎么样？ 老兄，你这…… 蓝河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0个？25个，这总可以了吧？ 蓝河久久的无语，手搭在键盘上，就是找不出合适的字眼。 24？ 蓝河的心忽然一下就软了，人都到了一个一个降低试探的份上了，堂堂兰溪阁和人为了一个强力蛛丝讨价还价，丢不丢人呢？蓝河当即一拍键盘， 行了，就这么着吧。 哦。 蓝河这刚才长出了一口气，结果又一条消息跳了起来。 那密银吊坠多给几个，反正你也无所谓不是吗？ 蓝河咣当就从椅子上掉下去了。这到底什么人呢？密银吊坠根本没什么用的东西，这点便宜也要占？ 这东西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蓝河分外想不通地问。 这种东西在你我眼里是全无用处的，不过在有些人眼里那价值就不一样了。 蓝河当然知道叶修说的那些喜欢这些装饰的姑娘，果然这家伙要这些也就是为了泡妞吗？要一个个送也就算了，一下要这么多，这是想泡多少个妞啊？蓝河深深鄙视了一下这人后问， 那你要几个？ 嗯，你不是无所谓吗？那就都给我吧。 我们也没几个，就两个。 蓝河只好扯谎，同时深恨自己嘴欠说什么根本无所谓。的确，这玩意儿没什么实际价值，但也是很稀有的装饰，给工会的妹子当福利是相当好的选择，白白全给了这人也有点心疼。叶修只回了一个省略号，却扎得蓝河面红耳赤。这谎的确扯得有够拙劣了，但反正也已经扯了，蓝河也就厚着脸皮死撑。 那就这样了。 嗯，如果出了隐藏怎么分配啊？ 叶修又问了句。 大家有点嘛。 蓝河回答得真痛快。省略号，又见省略号。蓝河叹息，一个努力多占便宜的人怎么会在这上被忽悠到吗？咬点儿，看似公平，但蓝河他们四人是亲友，这边一个孤身外人， 摇点等于是四对一，他们占大便宜。这人显然也是很清楚这一点。 开玩笑。 蓝河连忙打哈哈， 除了隐藏，记录恐怕就拿不下了，总不好让兄弟白忙。隐藏掉的东西，兄弟先挑一样，怎么样？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叶修答应了。那兄弟什么时候过来？我们的人都在冰霜森林这边呢。 哦，稍等一下，我这个副本出来。 好。蓝河点头，末了看看好友里的叶修。 兄弟，是不是还要先转一下职？ 不用，就先这样吧。 先不说了啊，我抓紧时间过本。 于是蓝河默默地关掉了消息，思前想后，总觉得有些不对。琢磨半天，突然一拍大腿，搞什么呀？自己的目的本来是邀着家伙一起下一趟副本来联络下感情的，结果却在报酬奖励上很重点的讨价还价了半天，这么一来性质全变了，弄得跟请人来打工似的。他们兰西阁犯得着请外人来打工吗？一想到这点，蓝河突然对自己讨价还价争取来的那些报酬都觉得心疼了，觉得好像白送出去了一样。但忽的又想到了这些东西送出的条件，破通关记录。蓝河一下就怔住了，差一人呢，破记录什么的都只是他的说辞。他们兰西阁这次新区一共来了40个工会一流高手，组个五人队怎么可能差人？差人那只是给妖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至于破纪录，那是给大家伪装出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样更容易沟通。坦白地说，蓝河完全没觉得随便邀来个人就能创造出新的通关纪录。凌晨12点过后，数本次数刷新，蓝河已经领着目标蓝西阁最精锐的一支五人队刷了3次冰霜森林，和目前中草堂的记录都有一个稳定的差距。如果真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改变，这人的实力岂不是要比他们工会的精英还要强？蓝河觉得君莫笑是个人才，但也没觉得是比他们工会精英还要强的人才。但这人最后却是认真的和他在通关的报酬上讨价还价。难道这人是认真的？他才20几呀，而且还说先不转职，这样他还觉得能把记录给刷新了。 蓝河，你联系那人怎么样了？ 正在这时，蓝河身边的同队的高手细周问道。 请到了，他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谁让个位置？ 蓝河望向同队其他4人。 哦，那我歇会儿吧。 某人说。蓝河嗯了一声后，这人随即退出了队伍，余下4人蹲在副本门口候着君莫笑的大驾。蓝河心中依旧是犹豫不定。叶修这边迅速挑翻暗夜猫妖后，连了暗夜猫指甲3个，加之前6个，共有9个，已经达到他的要求，很是欣慰。除此，像暗夜猫爪，叶修目前也凑了4个。这东西他不需要，但有人需要。等帮他们拿下副本通关记录后，已获亦获的要求，应该不会被拒绝。